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愿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贺仁杰领着一小队人马，日夜兼程，快马加鞭，奔回了哈拉和林草原乌兰闹尔湖，正巧碰着那个牧马人。贺仁杰向前施礼说：老人家，我还你的马来了。贺仁杰又让侍卫牵过来一匹全新安配的高头大马，对着牧马人说：老人家，你在危难之时救我一命，我赏给您这匹全鞍马。牧马人从马鞍上摘下贺仁杰留下的那只靴子，递给贺仁杰说：拿，还给你。牧马人转身骑上马，牵着还回来的马往回走。贺仁杰大喊道：老人家，你为什么不要我的赏赐？牧马人头也不回地渐渐远去。伊尔汗国大王阿巴哈回来了，来到大都宫中见忽必烈。忽必烈是又惊又喜，一把抱住阿巴哈。忽必烈禁不住泪流满面地说：我的孩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我和序列武分别20多年，再未见面，他先我而去。如今我见到你，就如同见到了我弟弟序列兀啊。你们那里还好吗？阿巴哈眼里也含满泪花说道：嗯，大汗，还好。拜占庭皇帝米舍尔帕里奥洛格想把公主嫁给我们国家的王子，向大伯汗求婚呢。其他罗马波斯等国关系也好。忽必烈说：好啊好啊，我侄儿治国有方，治国当然内修为第一要务，但是外交也十分重要。就像住邻里一样，关系不好，吵闹不休，甚至互动拳脚，那可就不得安宁啊。这个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。阿巴哈俯首称是。忽必烈又问：拜占庭你皇帝的女儿叫什么名字？阿巴哈答道：哦，她叫玛利亚。忽必烈说：好，她既然来求婚， 我就答应他，让你娶这位玛利亚公主，让拜占庭米皇帝把公主玛利亚送到大都来，我为你们举办盛大的婚礼。文天祥被押解至大都，忽必烈亲自接见，用好言抚劝，但是文天祥誓死不肯降。博彦董文炳得胜归来，忽必烈亲自迎至殿上，寒暄罢，忽必烈说：“博彦、董文炳等率军经十年苦战，灭了南宋，又平定了余孽之乱，功莫大焉。授博彦为右丞相、枢密院士，增封6000户10邑。”博彦跪下说：“谢皇上隆恩，臣不敢领此殊荣，权力有限，都是阿树、董文炳、张弘范等将帅奋力战斗，多出奇谋才得以成功。”忽必烈命博彦起来，又说：“授张弘范、阿树为枢密副使、行省右丞，总领江浙两广兵马和庶务；授董文炳为枢密副使，总领宿卫亲军。”董文炳离座跪下谢恩。忽必烈又说：“今日君臣同饮，共贺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刘秉忠始终放不下阿合马之事。这一天，刘秉忠亲自去拜见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儿，说道：“御史大人，按职责你应该勘察阿合马。阿合马专权，网罗党羽，毁坏朝纲，可是不止一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引起百官怨恨，朝廷大乱，将是不可收拾啊。”玉溪铁木儿无奈地说：“哎，我已经当面斥责过他，也向皇上弹劾过他。皇上打南北战役，兴修水利，建天文台馆等，都需要钱钞啊。阿合马本是家奴，理财有道，所以深得皇上欢心。我的话，有些皇上是听不进去的。”刘秉忠无奈，又去找姚叔，恰好碰见姚叔拄着拐杖在院中慢慢地走着，显得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。刘秉忠走进来，关切地问道：“ 顾茂，你怎么下床了？” 姚叔站在那儿，眯着眼睛瞅着刘秉忠，半天才说：“ 哎呀，浪子来了。” 刘秉忠扶着姚叔，二人坐在树下的一条长凳之上。姚叔用手杖抵着额头说：“ 这场病缠了我几年，阎王爷派鬼判官来了好多次请我，我是硬着头皮没有去啊。我就说我还有几件事没办完，等我办完了你们再来请我，这不我又坐在这儿了。” 刘秉忠说：“你呀，是越来越倔强了。你我老了，哪像当年辅佐皇上惊天伟地，指点江山，何等风光啊！现在啊，轮到年轻人了。您这几年在病床上有所不知啊，现在是阿合马当政， 党与遍布省院台三大衙门，各行省也都有他的人。父亲李财富，儿子掌兵权，权倾朝野了。姚叔闻听，用拐杖使劲敲打着地问道，那你为何不向皇上弹劾他？刘秉忠说，我都跟皇上吵了几次嘴了，皇上见我都想轰我。皇上说，阿合马理财有道，南北战事，兴修水利，天文历算，都要用钱钞，废了阿合马，让谁去给他弄钱钞去啊？姚叔闻听惊道，啊，一个如此大国，有了钱钞就不顾了朝纲礼仪了吗？刘秉忠答，哎呀，阿合马的很多钱钞都不是正道来的，更可恶的是弄百钞自留其二三，你算算他这一年进多少私房钱。姚叔是气愤至极，说道，反了天了，不行，我要找皇上去。说罢他猛地一站，就想往外走，结果身体摇晃着想要摔倒。刘秉忠赶紧扶住他，家人也都慌忙过来。刘秉忠说要姚叔赶紧回屋休息，姚叔倔强的非要乘轿子去见忽必烈，谁都挡不住。进到皇宫，来到忽必烈宫前，姚叔下轿想要跪下，忽必烈慌忙迎了上去，把姚叔扶起。坐定，忽必烈问起姚叔的病情，姚叔说道，我现在能走动了，就来看看皇上，好久没见了。忽必烈叹口气感叹道，唉，南边战事刚结束，北边烽火又起，云南王也被杀，这真是多事之秋啊。姚叔说，皇上操劳了，但是皇上，南北战事都在边地，而且都是明刀亮枪的，臣下以为只要朝廷中枢不乱，外敌并不可怕，派兵追剿就是。忽必烈闻听有些不悦地说，你的意思是认为朝廷乱了？姚叔就把阿合马之事说了出来。忽必烈答，你们满朝老臣都容不下一个理财能臣，这南北战事、水利农桑、开凿运河，还有这天文历算、新都建设，都需要钱钞啊。阿合马为这个呕心沥血、日夜操劳，就是不被你们接受认可，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。姚叔争辩道，朝有朝纲法度，理财也应在朝纲法度之内，不能擅权乱政，妄罗党羽，将来位大不掉，贻害无穷，请皇上明察。忽必烈听完厉声呵斥道，你说完没有？姚叔答道，没有。皇上，大臣专权绝非好事，南宋贾似道专权之害，皇上应该记得。忽必烈恼羞成怒，大声说道，你这是在骂我是昏君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几个侍卫过来欲拖姚叔， 姚叔说：“谁敢？我自己走。”刚站起来，身体摇晃着昏倒在地。忽必烈怒气未消，转过身去不理他。这时查弼从里间跑出来，命令侍卫火速去请御医。查弼站在忽必烈跟前说：“大汗，阿赫玛是我父亲的家奴不差，但是我听真金也讲过几次他的过错。姚先生今日抱病来说他，我想姚先生不会有私心，他都这把年纪又病成这样，大汗，你应该警惕点阿赫玛才是，有机会我也会说说他的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哼，你也帮着他们，阿赫玛接任的时候国库都快空了，这几年搞出这么多建设，又是南北战事开支，国库依然很充实，这除了阿赫玛谁能做得了？将来我要是向罗斯、波斯、日本、缅国、交趾等用兵，还要进行海上远行贸易，这可都需要钱钞啊。”查弼又说：“他是左丞相负理财责任，理好才是他的本职，但专权乱政就不该。而且听镇静说，他儿子也当了枢密副使，领兵部侍郎，这就过了。那么多几朝老臣的子孙，有几个有这么大的荣耀的？请大汗三思啊。”忽必烈瞪了一眼查弼，没有说话。一日，查弼宴请谢太后、全太后等人，见谢太后面色凄然，他就问道：“太后，您身体不舒服吗？”谢太后点头说道：“皇后，我这是来北方，水土不服啊。”查弼说：“那我让太医给你诊治。”谢太后说：“我身边也带有太医，他们是治不了这个病的。”查弼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想念家乡了，我跟大汗说说，让你们回南地吧。”谢太后闻听，立刻给查弼跪下，深深叩首说：“如能如此，我将终身感激不尽。”又过了数日，在万寿山花园中，查弼又见到了谢太后。谢太后拄着拐，身后跟着十几名侍女。谢太后说：“最近身体是一发不行了，经常腹泻。”查弼说：“我正要想给大汗说让你们回南地之事，这些天大汗太忙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呢。”查弼说着，从一名侍女手中接过一个包，打开给谢太后看：“这是我给你和英国公缝制的冬棉袍，冬季快到了，拿去御寒用吧。”谢太后接过包裹，眼泪滚动着说：“皇后，您真是有颗菩萨心肠啊。”文天祥被拘押在大都，仍然每天手不释卷，坚持读书。一日，刘梦岩进来施礼说：“文丞相，惜时如今呢，这看的是什么呀？” 文天祥并不抬头看他，只是淡淡地说，看的是伯夷叔齐不识周粟，活活饿死在首阳山里的典故。刘梦言讪讪地反唇相讥道，在下怎么看也看不出文丞相有饿的迹象。哼，这倒是也养得白白胖胖的嘛。文天祥说，是你的皇上让你来劝降我的吧？刘梦言说，您是圣人，这圣人还用我这凡夫俗子劝吗？圣人应该时时洞明，在洁净清明之地立足，顺应天意民心，有所作为，而不是抱负守烂，自命清高。文天祥闻听怒斥道，刘梦言，你一代状元宰相，妙笔生辉，纵论古今，君臣之道安熟于心，却把忠义二字抛诸脑后，还厚着脸皮当说客，你给我滚！刘梦言盯着文天祥半天，一语未说，转身灰溜溜地走了出去。刘秉忠不愧是贤臣忠臣，为大元王朝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阿赫玛的事情还没有眉目，这一天刘秉忠又奏说立太子之事。忽必烈说，这一点我觉得姚叔和你们几位提醒的有道理，但是太祖立大韩国以来一直延续古老的大会议推举新韩法，让贤者当大韩，我担心立了太子，太子不争气，担了大任，不是更加有害吗？在几个孩子中，经观察，选能者继位，就避免了这个弊端。刘秉忠说，事实证明，往往天不遂人愿，神气空悬之时，祸起萧墙，变乱必起，立太子则可避免之啊。忽必烈又问，那你认为我三个嫡子之中谁最贤能？刘秉忠不加思索地答道，燕王最贤。这一次你让他到北边，也是观察他如何处置北边叛乱的最好时机，等燕王回来之后，请皇上赶快定下为好啊。刘秉忠退下，董文炳又进来奏报忽必烈说，皇上，真定一代暴民起兵，要到大都解救顾宋皇室，还有文天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，我把你